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大家好，人心人生第160集啦，现在开始。今日咩日子啊？ 928。 今日就系928， 系雨隔 系两周年啊！因为第二个年头，唉，真系谂翻转头，真系想唔讲啊！其实旧年我已经讲过，讲咩鬼嘅纪念日啦，大家都觉得好唔舒服，又唔系咩，即系冇嘢值得纪念吓、啊。但系呢个伤痛咧，实在系冇办法忘记。所以今日我嘅题目咧就系记忆如遗忘吓、啊，有啲嘢我哋系冇办法忘记嘅吓、啊，有啲嘢咧太伤痛得太紧要咧，就实在好想忘记佢。你知唔知其实乳鸽失败咗之后咧，有一段时间我真系唔想谂啊，即系真系将我影咗成过万张相。我啲傻瓜机啊，手机我都唔敢睇翻，但系最近我睇翻咧，哇，感受好多啊！系啊，嗰种创伤感咧，我相信有大部分喺经历过呢一场革命嘅人咧，嗰、那个伤痛咧都系磨灭唔到嘅。咁我身边咧就系阿添哥，佢话添仔，我话一定唔系啦，苏立特叫添仔唔啱，阿谦仔就真系谦仔啦。阿谦仔咧嚟过我一次节目噶啦，嗰阵时佢就雨伞90后啊。 以前，依家系我哋 而家都系90后，永远你都系90后。 即系个节目名改咗啊！以前嗰阵 冇错啦，系啊，都系因为雨伞之后催生出嚟嘅年轻一代吓，咁难得啦吓、啊，我哋即系唔同嘅年代啊，即系辈分啦，又老又嫩啦。咁咧，今日我哋就讲下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嘅记忆啦、回忆啦，吓、啊、有啲咩我哋系唔能够忘记嘅嘢啦，吓咁啊！阿添哥，你嗰日喺边啊？ 首先多谢阿医生咧，都系俾个机会我哋讲下，即系客套都系 佢始终 系 客套啦。 其实嗱，讲开咧，就今日啱啱入到嚟撞到佢，俾我捉住唔俾走。 系 我叫过佢几次嚟，又唔物诶，你都 我明 都乜嘢啊？吓失约。今次就捉到了， 大氣電波， 因為大家都經歷過這些個慘痛的經歷，一定有些事跟大家分享的。 當日兩年前928是不是、我當日實在在現場都領過東西，領過什麼先呢？ 出去擋咯，我聞到啊，熱到隻眼不得了，唉，我發覺最重要就是條濕毛巾。 是啊是啊，我覺得都是那條濕毛巾很有用的。 是啊， 都是我哋我自己咧喺嗰阵时即系见到郁敏，我哋谂住都埋去嘅。 嗯， 喺条桥嗰度嘅，即系大家如果留意到就系话喺金钟嗰度有条桥斜斜地嘅。 嗯， 咁我谂住行落埋嗰阵时，突然之间砰一声。 嗯， 即系第一炮。咦，跟住啲人点解走埋嚟向我呢边走？我谂住去落郁敏度啊，佢点解走埋嚟我哋好似疏散咁嘅咧？ 系啊系啊。 啊，原来爆咗第一炮。 系啊。 个个走啊！但系我都 嗰阵时我都喺郁敏隔篱啫嘛，阿郁敏同阿黄大附近，就系嗰个黄色嘅救护站隔篱。 冇错 啊，即系点样讲咧？即系大家你都喺附近啊嘛，系咪啊？ 埋准备埋去嘅，但系嗰阵时哇好多烟，但系我咧嗰阵时哇好好，唔知道大家有冇闻过啊？嗰啲催泪烟。 其实惊唔惊咧？你嗰当时嘅感觉？ 都有少少嘅， 系咪啊？ 因为我人生第一次闻呢啲。 你第一次啊？ 催泪弹。 庆幸啊！即系讲六七年啦， 我都系第一次见识呢个场面，但我好兴奋、 哦。 哇！我觉得系哇，香港卒之有抗争啊，有反抗嘅力量咧，卒之爆发量。我期待呢一个日子，期待呢个场面嘅。我成日都觉得，一路都觉得个香港嗰个所谓争取民主乜嘢呢运动，全部都系嘥气嘅。 即系终于逼到呢个 卒之有嘢发生啦， 逼到呢个港 出嚟啦， 出嚟打 系啦系啦，冇错啦。卒之，即系我都讲咯，话哈呢、這个玉梁正英死咯，即系穷途末路啦。今次你都死得啦。你夠膽開催淚彈啊！我都係睇你點死嘅，我哋都喺度咁樣講緊，跟住鼻鈴鼻冷添啦，係咪啊？話我初時以為好小事啫，點知見到啲人噓咗一輪，冇幾耐又啪嘛聲走翻轉頭，呢樣先至驚啊！ 係啦， 呢樣先令我覺得振奮，我真係興奮㗎！ 雖然驚，真係一啲都冇驚。 初頭嗰刻係會驚嘅，但係慢慢 我唔覺得驚，我覺得興奮。哇！嚟啦嚟啦！楊軒姐，你個啲啊 Amanda 咧嗰日， 我喺度，不過我行得遠啲嘅，因為嗰陣時我就真係都係幾個中學生啦。咁我 咁你好細個啫，仲方快 啊！嗰陣時係啦，而家唔係啦。咁啊。我好 proud of 我學校個老師嘅，佢一個老師帶住我哋廿個學生出去， 帶你哋出去， 係帶我哋出去衝添。 哇！ 咁啊，即係都過去啦。咁啊，我哋行得遠啲嘅，因為我嗰個老師，我覺得好有先見之明嘅，因為我哋就第一堆人咧，就喺當日啦，就喺近住紅十字會嗰邊啦，衝出去即係蘭行車線啦，跟住我哋一路擒咗去行到去行到 你就係真正嘅第一個衝出馬路，即 係 第一批啦， 第一批啦，其實都第二批嘅喺中間呢個位置嘅。咁跟住一路去啦，咁我老師話：咁應該又有嘢發生啦。咁佢因為有啲仲細過我嘅，有啲中三十八嗰啲咧，靚仔靚妹。跟住就行到去遠啲，行到去遠啲，去到邊度咧？就差唔多過咗政府總部上去嗰條天橋嗰度咧。咁到爆嗰下咧，都系嗰阵味咧，即系虽然嗰度我谂都隔成二三百米咧，但系都系有中嘅，同埋后屘都系中几粒嘅，系啊， 几个地方唔同啦，同埋一闻到啲气咧，只眼咧又有啲水飙，眼泪水飙出嚟噶啦，同埋你呼吸咧，你嘅胸口咧都会即系有啲 困身，好痛嘅只眼， 系啊，所以湿毛巾又先话斋系， 系条湿毛巾最紧要，好彩有手巾仔袋住，即刻咧，啲人好叻噶，我觉得香港人咧有阵时呢一种淋，即系都淋迷不乱噶，你唔好话啲人惊啊，好多人好冷静吓。咁咧就即刻咧就派水啦，有邊個冇水啊？如果有水就自己即刻濕啲毛巾啊，自己就保護自己啊咁樣嚇嚇。但係呢一場革命咧冇會即係老老實實咧，即係我哋當其時啊，我話俾你聽，整個革命期間咧，我都係好興奮嘅，即係我覺得啊，香港有事發生真係好啦。點知咧，卒之咧就係要失敗告終。咁點解會失敗咧？大家睇失敗錄啦嚇，遇上失敗錄啦，一定要詳細咁睇。咁然後咧。再經歷埋今次嘅選舉選戰咧，我就覺得我哋徹徹底底咁樣係真係失敗嚇，嗰種創傷啊，嗰種痛，嗰種即係打擊咧，係相當大嘅。但係難得我哋有好嘅 leader， 所以我哋真係相當佩服黃毓民同黃仁達嚇，佢係真係非常之優秀嘅領袖嚇，可以令到我哋咧唔會點樣啊消沉。 好呢樣想打叉少少， 唔會話即係因為受到咁嘅打擊咧，就即係死失敗嘅，即係氣餒啊咁樣啦。 我自己 我哋好快彈翻起身。 我自己嗰睇又其實就係、是、我就想用一啲中即係、就是、我做形容就係挫敗，一個比較重大啲嘅挫折。但係場仗未完。 梗係未完啦。嗰、那個人就開始，即使今次我哋選戰，我哋嗰個成績未如理想，但係亦都唔係一個結論嚟嘅，唔係一個結果嚟嘅、反而咧，我哋從中咧吸取到啲教訓嚇，亦、都係激發我哋咧會更加努力，更加即係大家更加要堅強， 團結我哋嘅陣營啦。 冇錯啦，冇錯啦嚇。咁、其實真係嘅，與隔離又阿黃楊達講得好啱嘅，佢呢排都開始做翻啲即係回顧啊，尤其是失敗錄啦，已經出第二版啦嚇 真係好高興啊！呢件事真係真係本書出得成功，我都好開心啦，拖下拖下，我其實咧快啲出啦，快啲出啦，我心啦。 又等我好耐。 係啊，咁都知。第即系呢所谓第二周年嘅时候咧，就正式已经出第二版啦吓。咁我哋觉得咧呢样嘢，当然我哋围内人咧就好清楚发生咩事啦。但系不幸地，香港好多人都唔知咯。所以出咗呢个选举之后，出咗啲咁嘅结果。虽然我哋觉得唔多唔少港共啊，或者系即系无论系泛民啲建制，你背后嘅操控啊吓，好明显嘅，好明显，好诡异吓。但系香港人嗰种愚昧咧，亦都可以喺呢个选战里边反映晒出嚟。咁即系话我哋嗰个革命咧，我哋所做革命咧，系未能够将个正确嘅信息话俾香港人听。 我相信话有路要行嘅，我哋即系喺呢个革命嘅路上，即系正如医生讲话，真系嗰个革命路上咧，其实都系即系仲有一段路我哋需要走嘅。特别系啲年青人啦，喺今次选举嚟讲，当然啦，好明显就好多年青人入咗去议会啦。但系咪有质素，同埋即系能够帮到我哋香港市民去即系走更好嘅所谓抗争路，或者系我哋嘅革命嘅路咧？唔知道。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 嗯， 但是真的我覺得真的拭目以待的，即是如果大家有看英文節目的話，因為即是我覺得啦，即是我用後生的角度去覺得啦，即是做人呢就一定是要飲水思源的，同埋呢就唔好即係未學行先學走 、哎、你即係講呢句說話好緊要啊， 如果唔係呢即係 座右銘 啊，即係跌到你撲街嘅我真係想講一句說話就係、 其實真係呢兩年睇到好多嘢，你睇到嗰個變化啦， 即係我即係插嘴咁樣講啦，即係今日講起九二八啦，就係話鬱敏嗰日都有問嘅喺佢節目度問啦，咁唔知有冇睇就係話九二八嗰陣時你游蕙禎都唔知喺邊度啦，你梁仲恆都唔知喺邊度啦，所以啲講句你梁天琦都唔知喺邊度啦，啱唔啱啊？ 冇錯，未出嚟。 系咪？ 全部都未出現， 所以 其實咧，你又唔可以話啊，即係經歷過革命啊，嗰啲人咧就可以 take credit 嘅。但係的而且確咧，好多人咧係收穫咗個成果，所以我好佩服阿陳雲嘅，佢差唔多好似預言家咁，全部講中曬。 佢嘅風格係咁嘅喎。 係啊，佢真係預言家嚟嘅。其實佢話佢嗰我哋行呢條路咧，我哋即係今次選舉嗰個策略啦，用五區公投嘅全民制憲呢個咁樣嘅綱領咧。其實是最艱難的道路，的確是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，如果是這個香港的政治環境來說、現在看回頭，即使當時我們覺得我們的選舉工程做得非常之好、非常之漂亮、我們的士氣很好、還有我們的陣勢、我們所有的人、那個形象各樣東西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又很勤力、但是現在回頭想結果出來之後，發覺我們是根本沒得贏，因為環境又是如此、就如此黑暗，而且我們的敵人不是 很多粗紅 建制，還有泛民左膠，原來還有很多很多滲了在我們裡面的鬼、在我們陣營裡面的， 現在你說真的可怕， 是啊，沒錯，可怕。所以呢我很認同陳文說的要清黨，真的失敗的時候呢就最好的機會清黨，而且如果你要做大事的話呢就不能婦人之人，我都覺得是要狠心狠手辣、即是不是會殺人那些，但有時候真的要撇撇脫脫，不要做老老實實，很多人都說鬱敏呢、為什麼經常呢養狼狗咬狗 經常 都這麼哇這麼用心用力去栽培後輩，但全部都是反咬他的，我覺得因為他太過婦人之人了，他心地很強，還有 很愛惜後輩、這個我很明白的，我也是的，好像當初我見到謙正，我已經哇這麼小個這麼勇出來，我已經 很開心了，哎呀，即見到這些年輕人我們就好即很高興、很希望他們 有成才，但是也艱難，尤其是我覺得經歷過香港的教育制度出來，要吸 收下經歷 了，現在你看到年輕人的表現，我覺得不多不少呢是反映到香港的教育就是出這些人的，我 相信就其實我相信鬱敏佢嘅風格咧，大家都知嘅。我個人都理解，其實我即係有時都同啲年輕人咧，即係當然我都唔係話太老啫嚇。阿醫生係咪？ 係啊，有胡鬚唔係老， 唔係好老啫，係咪？不過我相信其實即係鬱敏講得啱，將來日子係啲年輕人嘅時間。犯錯或者行歪咗少少啊，我總會有嘅。但是即是我哋喺呢刻嚟讲撇清咗嘅时间，佢会唔会反省啊，或者会返转头呢，我哋期待会嘅。因为年轻人起码佢係年轻啦，但係希望佢经历咗之后，特别呢啲咁啊即係政治斗争啊、抗争啊，都唔係简单㗎，係咪兄弟，你哋即係走得埋嚟呢个阵营嘅时间都预咗唔係容易行㗎啦。係咪，我相信多俾機會，即係啲年青人咧，即係睇住咯，睇落去點咯，睇出戲係咪？我哋總有啲咁多時間嘅。即係當然，我話喺呢一刻，我哋嚟講做一啲檢討啊、分析啊、撇清咧，係必要嘅、因為始終我哋都要走落去嘅時間咧，都要搞清楚我哋嘅陣營咧。到底一啲喺啲一啲核心嘅時間，我哋因為將來都嘅路唔係容易啦，我哋要翻翻轉頭，要去再。在議會這個平台上面爭取多些聲音、是不是，雖然說現在有阿泰博，是不是、我很相信就是我們的陣營的聲音呢會、繼續和會越來越 多，一定會，我相信更加壯大、因為現在鬱敏和黃仁達不在議會，其實那裡是很 好費神嘅，我相信喺議會嘅工作都真係嘅，同埋困身加埋有束縛嘅。咁而家出面咧，佢專注佢，我仲用喺傳媒嗰方面落功夫嚇。我相信啊，要揾多啲時間啦，培養多啲人才啦，同埋咧喺買 radio 咧嚇，壯大佢你哋嘅即係影響力啦。好似遲啲我哋會聽你有個鬱敏踢爆，精彩啦嚇！因為即係你。如果聽開鬱敏的人都知道咧，佢講嘅嘢咧，唔得係鏗鏘有力啦，嚇，同埋咧針針見血嘅嗰樣嘢先驚人嚇。咁你如果我哋話啊檢討，即係整個呢兩年裏邊所發生嘅事嚇，對嗰班而家喺度收割成果啦嚇，你見佢話攞曬著數啦，嗰班啊而家做咗新貴嗰啲咁樣嘅年輕新進啦嚇，其實的而且確咧，我相信佢成即係整場革命咧，他哋絕對唔會有冇幾多係參與嘅，但係之後咧，由區選嗰度爆出嚟個，唔係呢個先係青年新政。 嗰陣時其實唔係青誒，唔係誒。 我唔知佢哋點樣迎就走出嚟嘅。 喺區議會選舉再之前，即係區議會選舉 即係預計之後， 2015年嘅九月啦。咁預計就係2014年九月啦。咁其實與爭減明，即係可以話到去。中即係去正中受正式去壽終正寢嗰時，就係大約係年尾啊嘛，2014年嘅年尾啊嘛。咁佢哋呢啲其實 so-called 散後組織，其實大約都話係過咗2015年，其實先 之後先至成立 嘅嘛，係啊， 係啊，我都覺得好詭異嘅。而家睇翻個結果咧，老實講，我就知道呢啲係鬼嚟㗎啦。你睇翻埋佢背景啊，而家越嚟越，而家開始暴露啦。之前咧就好隱藏嘅，全部喪當曬呢啲係叫散後組織啊，青年新進啊嚇，有新型新政啊，開始參與政治啊咁樣。我發覺而家你睇翻轉頭咧，好多陸續有人退出嘅，我估裏邊裏邊一定有啲。 唔係，其實即係初青年新政，甚或一啲其他嗰啲殺校組織成立嘅時候，更加有人話佢喺度咩添？佢係喺度 收割。 唔係，佢唔係收割，佢哋係嗰啲叫民主黨 B 隊 啊，或者係民主黨俾錢佢哋出嚟去做嘢啊。 而家唔係 B 隊咁簡單。 係依家唔係 B 隊咁簡單啦，係嘛？即係 我都覺得係，可能成日要共青嚟嘅。 其實本文前其實本文前都係喺呢個組織咧差唔多時間啦，但係嗰陣前俾青年新政做一出嘅，就係因為佢哋當初係去反水貨咁樣做，係嘛？佢先做 嗰度彈出嚟嘅。你講得啱啊！如果睇翻轉頭，咁我哋都係咯，見到哇，黃台陽好勇啊！咁你知我第一個 冇提啊， 第一個訪問佢啦，咁樣咁原來即係其實真係嘅，去到選舉之後，好多嘢先至暴露咗出嚟嚇。咁 anyway 唔緊要㗎，我覺得我哋咧成日都覺得咧。未成功之前咧，虛無存清係好噶，係好噶嚇。如果好過你成功咗之後，先至俾人哋陷害，仲慘可能死得。 咁而家佢哋即係喺個表面上睇得到佢係即係有啲問題嘅時候，我撇清係要噶啦。係咪你即係你都做得咁明嘅？即係呢啲嘢，即係坦白講，你當鬱敏真係無道，我覺得。 係啊。是啊，其實我真係好 都要鬧 啦。你知道我哋呢啲好外圍、好外圍嘅咧，我哋睇啲嘢都係睇好片面嘅，即係一啲啲咁樣啦。我到一路咧，其實我都唔忍心去怪責年輕人，即係直至到越嚟越真相走出嚟啦。咁然後我就睇下鬱敏嗰種百般委屈，我知佢保護咗呢班人嘅其實。是啊，係咪即係有選舉工程裏面咧，可能都已經有啲嘢，有啲事發生啦。 可能佢即 係已經撳住，晚咁幾年唔好打飛機，唔好意願不全意願，各樣嘢其實佢就係極力去將呢啲即係嗰個裏邊嗰啲矛盾、啲爭拗，即係有啲事發生啦。覺得佢撳住佢，我覺得，所以我覺得受咗咁多委屈，阿鬱敏即係仍然壓力不倒咧。呢樣嘢我哋真係冇辦法唔佩服佢嘅。是吗啊，即是经过咁多考验咁多挑战咁多磨练啊，我哋嘅叫做教徒 啊，我哋都要追意承认我哋係教徒嚟㗎啦，真係 係 混教好。 值得尊重嘅。係呢个领袖嚟㗎嘛。 鬱敏教。因为呢我自己本人呢，我就不嬲都唔信偶像嘅，唔又唔鍾意支持任何人嘅，但係经历过咁多时间，我係越嚟越支持鬱敏，亦都係深深體會到咧，我哋香港係極之需要鬱敏同埋黃洋達呢啲咁嘅領袖，更加重要我哋仲有一個陳雲國師， 這個他們永遠是不會人替代得到的。 嗯，沒錯。 無論你的人你的陰謀詭計啊，想怎樣整死他們，原來是整他們不死的。他整他們不死，那我們那個軍心呢亦都不會消滅的。 始終我都覺得是長仗未完的，我們其實我們在這個時間我們只有是檢討和即是保存實力啦，繼續即是走這個即是擴張的路線呢下去的。咁我哋希望即係話喺呢段時間過，而家始終都係九月啦。我諗即係阿鬱敏話齋，即係啊，要鬧嘅，要嘈嘅，我諗都差唔多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希望喺即係話我哋嚟緊啦，後晚咧，我哋即係喺個理工大會嗰度，我哋亦都希望聽到啊，我哋阿鬱敏啊。啊，黃仁達啊，我哋幾位嘅領袖 有咩最高指示 啊？即係睇佢哋個方向，俾到我哋一個咩嘅即係做法。 係啊， 我哋相信我哋即係喺呢個陣營裏邊咧整合咗。走我哋將來即係話希望香港走一個咩嘅路？最主要其實我相信就大家都明白就係話，我哋市民應該有個即係話事權嘅。即是一個政府組，現在的政府組成我們沒有，我們沒有say的， 經歷過這個經歷過改革啦，去年即是兩年前的九二八去到今天，其實呢我覺得我們呢即是鬱敏黃仁達的熱血時報呢其實是壯大，My Radio 都壯大了，在這兩年裏面可以說是越做越有聲勢的，而且我們接觸到或者即是感染到啦，或者覺醒了的朋友啊，我相信一定比以前更加多。而我觉得是更加重要呢，我们是唤醒了一些不关心政治的人。那些以前都很关心政治的人呢，那些坏了路了，很多都。譬如已经是偏在一边啊，支持泛民啊，支持人民力量那些。他变了怨敌的。 清楚这个 picture 是怎样。我相信即我想大家如果是认清多一点，认清楚的形势多一点呢，投入啦，我谂其实大家参与啦。 因为我的确就觉得咧，已经从来以前唔关心政治嘅人咧，佢哋嗰个政治能量咧系更加大嘅。吓呢样嘢，我觉得系俾到我哋，我觉得系个信心嘅所在嚟嘅。 希望多啲呢啲咁嘅人咧，即系话即系掌握翻自己嗰个即系政治权利啦。其实即系你有 say 嘅，或者你要投票嘅。其实今次嘅投票率话高，我觉得都系唔够嘅。即是要再即是拖高一點才即表示到、那個、即大家的投入度， 是啊，那個真的造假做到離曬大譜、啊、 真的即有什麼雷鬼的計劃、啊、 我接觸過幾個是做監票員的呢、回來說回我那個詭異的情況呢，是令你覺得真的吃驚的，真的會發生的這些事。原來以前我們一向都不關心，因為香港的選舉都叫做幾開明跟公平，原來說他有很多，我們那時積極找一些監票員的、啊、原來呢正我先有一個朋友是、做監票員，他說那些票站呢，他說沒有那些泛民那些監票員，建制派完全沒有、泛民的監票員都很少的、這件事就詭異了，是吗？通常你很紧张那个投票的结果，梗是你对这个选举认真的嘛。那那些建制派是不需要没有监票员在那里。 其实我都是监票员来的。我当天在四号呢，我就朝早由早晚夜晚都在那里做助理，就是在那票站夜晚有点票的。其实有些关于票站的东西其实都是好力奇嚟嘅，真係 好詭異， 好詭異喎！真係 我發覺啲票箱啊，你完全係冇。 一講起票箱，醫生我就想講少少，因為我第一日第一日即係話朝頭早去到，咁你第一件事咧係咩啦？咁啊準備要去俾開唔俾人投票啦。第一件事你梗係睇下箱裏邊有冇古怪。 有冇古怪嚇？ 好啦，咁我話要睇，佢唔俾我睇， 仲咪有鬼？ 我主任點解唔俾我睇啊？我啲名單未落嚟喎，但係人哋嗰啲即刻嚟咗，即刻登記嗰啲咧，就俾佢睇喎。咁、我即刻同票站嗰度投訴啊！喂，點解你入邊嗰啲有咩？你有咩票？有冇啲票劑喺裏邊先？ 完全冇唔理你。 佢 可以 跟住我投訴咯， 投訴唔理你咯，你再嘈就抬你走咯。 佢跟住 係咪啊？ 跟住叫我喺門口等。 走咯。 咁我喺遠處望咗，跟住我就投咗。 影曬出嚟啦，睇曬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一定投訴，我真係投訴。 投訴寫咗落， 跟住就後屘 唔 係跟住佢選舉完之後，又選舉事務處打電話俾我咯。而家開 file， 咁我哋會展開調查嘅。 漫长的岁月 都输了啦。我相信，我相信其实很多真系话真系好多诡异嘢， 好鬼好鬼，系啊，所以今次咪我哋又见识过咯。阿谦仔，你有用咗咩角色啊？ 你系咪投 助选呢次？ 唔系选举嗰下我都系有啲事咁啊，即系投完票又急急脚咁要赶住处理，咁就连即系监票夜晚有一个监票啦，但系即系你话过程中我都监过啲掌心雷咁啊冇嘅系嘛？就系监票嗰下其实都好鬼嘅，即系其实你建制派就。衰啲講句，就佢即係尤其是屋村嗰啲，就揾條區議員係咪？求其抌幾個人落嚟係咪？ 全部都係照佢哋啲人。 唔係嗰啲人就睇曬成個建制派嗰啲票係嘛？咁咪即係證明嗰啲配票嗰啲嘢啦係咪？咁基本上係咪明明嗰個喺個區度，即係喺個建制派喺個區度有影響力嘅？咁另外一個冇乜影響力嘅，但係佢區議員喺度做裝腳嘅，咁啊。唔使講， 佢話曬事啦，因為乜嘢佢控制曬啦，收未見，所以我就話咯，即係根本喺呢個咁嘅環境咧，呢、這個即係政治嗰個環境裏邊咧，我哋根本冇得贏嘅。阿泰嗰啲咧，因為實在太多票，你做佢唔到，做唔做唔死佢嘅啫。鬱敏同埋黃仁達啲票，究竟唔知俾人食咗去邊？因為好太過詭異啦，所以如果講即係。由九二八爆发呢个革命到今日呢两年里面，我哋吸收咗啲乜嘢经验呢？或者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。